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45集。就这一次，一温以凡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，被欲望和占有两个词惊得头皮发麻，他的表情有些僵硬，指尖在屏幕上动了动，缓慢地敲出一个问号。没等他发过去，刚从机房回来的苏田打断了他的注意力。苏田的滚椅一滑，凑过来跟他说起了悄悄话。 我去，我刚进来看到那实习生，还以为我走错了，把我吓一跳。 啊！下意识把手机熄屏，温以凡抬眼，那新来的男实习生啊。苏田装作不经意地往那边看，模样像是坠入了爱河。 我的天，我恋爱了，小奶狗型的帅哥，又高又帅又可爱的。 怎么不见你说大壮小奶狗呀？温以凡好笑道。恰好副壮从旁边经过，苏田翻了个白眼，很直白地说道， 切，他顶多算个小土狗 啊。 副壮立刻停住，虽然没有听见前面的话，但还是很自觉地就对号入座了。 田姐，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啊？我怎么就土了？ 没说你。 苏田把他打发走，继续跟温以凡八卦。 哎，我咋感觉这小奶狗一直往我们这边看呢？他是看上你了，还是看上我了呀？ 话毕，余光瞥见温以凡的侧脸，他瞬间改口。 行吧，是我自取其辱。 温以凡也顺着看去。此时穆成允正坐在位置上，面容清冷地盯着电脑屏幕，可能是注意到他俩的视线，没过几秒他忽地抬眼，撞上他们的目光后，他顿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，看上去确实挺可爱的。温以凡也礼貌地笑了一下，收回眼，他没有感觉有什么异样，温和地说道， 哪那么多心思啊，应该只是第一天来上班，想熟悉一下同事吧。 我这不是随便八卦一下，倒是你怎么对帅哥一点兴趣都没有啊？ 哎，你是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吗？ 说到这儿，苏田有些好奇。 啊？ 咱俩是不是都没有聊过这方面的话题啊？ 那你的理想型是什么类型的呀？ 温柔的，霸道的，开朗的。 苏田开始给他列举，温以凡愣了，脑海里莫名闪过桑延那张不可一世的脸。意识到自己这个念头，温以凡的呼吸一停，恰好对上苏田等着他回答的脸。安静须臾，他打消了这个心思，只笑了笑，没回答。短暂的聊天结束了。温以凡继续写了会儿稿子，很快就想起他刚刚还没有来得及回复桑延的消息。他点亮手机，又看了一眼那一串话，恍惚间还有一种收到了什么垃圾消息的感觉，但有了一个缓冲期，此时再看也没有觉得太难以接受，反而有一种麻木了的感觉。温以凡把输入框里的问号删掉，犹豫地重新敲。 那你还好吗？ 三秒后，桑延发了个问号过来。不知道自己梦游具体做出了什么事情，温以凡也无从解释。关心完受害者的状态后，他直接问， 这事儿你希望怎么解决？ 再说吧。 温以凡忍不住说道， 你好像已经想了挺久了。 像是真的很懒得打字，桑延又发了一条语音过来， 只有两个字，又拽又理所当然。他说是啊，然后再无其他的话，仿若在说我就算再想十年你都得等着。温以凡忍了忍，好脾气地回道， 好，那你慢慢想。 虽然是这么说，但这事儿温以凡不主动提，桑爷那边也像是完全忘了一样。他的状态就像是他可以不提这个事儿，但如果温以凡表现出半点把这个事情忘掉的反应，他就会面不改色，用极其直白谴责的言语提醒他，让他完全无法忘记自己的恶行，无法忘记他是弱小的、卑微的、受到了凌虐的那一方，而他温以凡则是一个爽完就忘的无情淫魔。时间久了，温以凡还真开始觉得自己梦游时是被什么东西魂穿了，变成了一个嫖客，而房子里唯一能给他嫖的还极为倒霉的是闻名堕落街的桑头牌，身价高到让人无法负担，他负债累累，也因这种山雨欲来前的平静感到惶恐，总有一种桑岩在这平静之外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正准备着什么大招来对付他的感觉。五一过后，组内又通过社招找了两个新记者，隔几天主任特地挑了个人齐大家都比较空闲的时间，组织了一个小 party 来欢迎新人。这聚会的通知在中午就下来了，但地点还没有确定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副壮特地跑来温一凡的面前，委屈巴巴地抱怨， 姐，主任说这聚会会把欢迎我的那一份也一块算上。 啊？这怎么了？ 温一凡没有反应过来。 我来这实习都四个月了，他说他这人绝不厚此薄彼，让我不要觉得受到了怠慢。 副壮神色憋屈，温一凡安慰道， 挺好的，要是这回不算上你，只欢迎方黎他们，那你在团队里跟空气有什么区别？ 嗯，也有几分道理。 副壮沉默三秒说道。穆晨远在一旁听到他们两个的对话，也参与了进来。 一凡姐，你晚上来吗？ 这个聚会不是强制性的，毕竟大部分人第二天都要上班，主任也说了是自愿原则，但出于礼貌和尊重，大部分人都会参与。温以凡晚上跟一个专家约好了时间做电话采访，也不太确定几点能够结束。 不一定，我看看情况吧。 啊，姐，你晚上有事吗？ 傅壮啊了一声，有些失望。穆晨云也问道， 要忙到很晚吗？ 嗯，我尽量赶过去吧。 温以凡随口说道。等温以凡结束电话采访，又依据这采访写完初稿后，已经过了晚上九点。他收拾好东西正准备离开，主任也恰好从办公室里出来。温以凡愣了一下， 主任，您没去聚餐吗？ 主任名叫甘宏远，年近五十，身材微胖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道缝，和蔼的像个弥勒佛。他的手上提着一个公文包，笑眯眯地说道， 啊，刚开完会。 啊， 温以凡点头。 你也刚忙完吧，一块去聚会吧，放松放松。他们聚餐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换下一场了，就在公司附近，咱一起过去。 温以凡原本没有打算去，此时也不得不应了声好。路上甘宏远跟他聊起了各种往事，声音和缓，没有起伏，听着像在催眠。说到最后，他还会补几句心灵鸡汤，希望能够引起温以凡内心上的共鸣。温以凡的心情无波无澜， 但是面上也只能表现出有了共鸣的样子，相处的也算是和谐。趁甘宏远沉醉于回忆的时候，温以凡抽空瞟了一眼手机，看到群里的消息才知道这下半场定在了加班酒吧，一行人已经到那儿开了个卡座，让没到的人直接过去就行。这地点让温以凡想起了桑延。最近温以凡在家里看到桑延的次数不算多，他似乎是忙碌了起来，不像之前那般整天待在家里，不是像瘫痪了一样躺在床上玩手机，就是无所事事的在房间里睡觉。他也没问桑延在忙什么，猜测他估计是找到了新工作，开始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。到加班酒吧，温以凡被服务员带到了其他人所在的卡座，远远的他就能听见他们玩得极开的声音，模样闹腾又兴奋，但一见到甘宏远，全部的人都安静下来，像被什么东西捆绑住天性，没有原本那么外放了。不过甘宏远也只是象征性的过来走个场，没待多久就离开了。温以凡晚来，也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，只能先安静地看着。他先是坐在边上，旁边的人恰好是苏田。这期间总有人起身上厕所或者去干别的什么，人来人往的位置一直在变换。不知不觉，温以凡旁边的人就变成了穆成允。穆成允似乎喝了不少酒，脸颊红了几分，看上去不太清醒。见到温以凡，他弯起唇角，非常礼貌地喊了他一声：“以凡姐。”温以凡点头提醒道：“别喝太多了，明天还得上班。”“ 没喝很多，只喝了这一罐。” 穆晨允看着很乖。话音刚落，傅壮刚好从厕所回来，坐到了温以凡的旁边。他又一副来说八卦的样子，略显兴奋道：“ 以凡姐，我刚刚看到你那个同学了。”“ 啊？谁？”温以凡转头。“ 就那个……” 傅壮停住，明显想不起来名字了。“ 啊？那个没拽惨。” 傅壮挠了挠头，想半天只能说出代称。“啊？”温以凡往周围扫了一眼，酒吧内光线太暗，温以凡所在的位置视野也不算好，理所当然就没有找到桑延的存在。他轻描淡写地收回视线，又嗯了一声。倒是旁边的穆成允主动问起：“ 什么没拽惨？我没跟你说过吗？” 傅壮拿出手机，飞速翻到那个视频。“ 来来来，咱一起欣赏我的偶像。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能像他一样，有钱又帅又牛。” 穆晨允低头看了好一会儿，忽地说道：“ 这好像是桑延学长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